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既具有西洋风味的砖雕，又兼具传统的石石雕刻，彩绘牌坊、大红廊柱、扶梯、直梯、步行梯组合，空中连廊将独立建筑连接在一起。历时十年的北京坊揭开了神秘而又美丽的面纱，展示其中西融汇、古今辉映的独特风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一份材料，2016年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发现，部分新出厂的货车存在违规生产问题，涉及339个生产厂家的2008个车型。业内人士表示，汽车产品安全质量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安全。2月1号起，占道停车收费员需持新证上岗了。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日前发布这一消息，这是近6年来本市停车管理员第一次更换新证，首批的2000余名收费员获得上岗证，这批证件的有效截止到2017年1月31号。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 在过去一到过小年的时候，街上卖糖瓜粘的不少，孩子们特别喜欢吃。糖瓜是一种麦芽糖，粘性很大，人们会在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的这一天，将糖瓜在灶门前烤化了，抹在灶王爷的嘴上，以便堵上灶王爷的嘴，不让灶王爷到玉皇大帝面前说凡人的不是。这就是所谓的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一语的由来。也正是因为腊月23这一天的重要性，才被老北京的人们称为了小年儿。今天你吃糖瓜粘了吗？一起来听一听郑秀文的老歌《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冬季来临，空气污染特别是雾霾越来越厉害，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正常生活，特别是老人孩子等易感人群需要特别注意防护。九六九提醒大家，为了没有雾霾的天空，也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不用一次性物品，节约资源，减少排放，从你我做起，天空无霾才有未来。 们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沉溺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装作无所谓。我好想你，好想你，骗自己。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1999年陈红发行专辑《好好工作》。说起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其中的一首歌曲，想必所有人都听过。这首歌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常回家看看，一首真性情的歌曲，它所饱含的是人间真情，正是它得以流传的根基。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引着孩子。 做儿女的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外出求学的，也有外出务工的。可是不管我们是什么原因，什么年纪，什么理由来到外面，家里都会有爸爸妈妈牵挂我们，担心我们。两个老人在家里天天盼望着我们能够偶尔回家看一看，哪怕是打个电话回家报一声平安，他们就会觉得很满足。然而我们做儿女的呢，也许因为很忙没有时间跟家里联系，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害怕妈妈的唠叨，但不管怎么样，即使父母的唠叨和啰嗦都是担心我们吃不好穿不暖，亦或是过得不好，我们其实也可以问候一下父母亲身体好不好，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之类的，不要一味地抗拒这些。陪着爸爸妈妈聊天，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奉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每个人都会有终老的一天，也许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也许就没有弥补的机会了，也会后悔当时年少没有明白爸妈的苦心。一旦真的失去了之后，真的会后悔莫及。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多少父母的心声，又听哭了多少的游子。听到歌曲《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只为一扇窗。 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声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翅膀背负了历经意义的每个人梦想的心 过小年的历史由来已久，通常的说法是祭灶，也就是让灶王回天上去过年，黎民百姓要为他送行，制作出仪堂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舔舔嘴。即便是在一个城市，城东和城西的风俗就会有些不同。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中国的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细细数来会发现许多熠熠生辉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鉴赏和品味。

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近日，社会保障绿皮书发布，报告指出，特殊情况下，民族地区可考虑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将学前教育救助纳入政府资助范围。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同仁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开始，同仁医院救治受伤患者人数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同比下降28%。从2014年开始，外地患者数量首次超越本市患者，2016年外地患者占全部救治人数的63.3%。北京市最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北新安棚改房屋征收项目签约期于2017年1月17号凌晨正式结束，42天时间里，6000余户居民完成签约，项目整体签约比例已超过97%。此次房屋征收，北新安采取的是原址原建、原址回迁。北京市大兴区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业。据大兴区民政局介绍，这是大兴区首家区级大型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也是京南最大的区级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面向全市招收60岁以上的入住老人，拥有大兴区户籍的老人入住将享受一定的优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小年一过，过年的大幕也算是正式拉开了。二十四扫房子，今天送走了灶王爷，明天也要好好的将家里打扫打扫。我想和家里人一起干活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年的味道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什么是家的感觉。今年的除夕我在北京过，你呢？归程的票买好了吗？该买的东西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听到歌曲，王杰，回家。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冬季来临，空气污染特别是雾霾越来越厉害，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正常生活，特别是老人孩子等易感人群需要特别注意防护。九六九提醒大家，为了没有雾霾的天空，也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不用一次性物品，节约资源，减少排放，从你我做起，天空无霾才有未来。 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声遥响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系。 我是你的家。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生活中俗世的缠绕总是让我们常常忘记爱的本意和生活的乐趣。其实爱存在于平凡的生活点滴之中，而生活的乐趣也总是在路上才能寻找到的。于是我开始思考，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自己去过某些地方，还是为了拍下我到此一游的照片？是为了吃当地的美食呢，还是为了体验不同的酒店风情呢？后来我明白了，旅行更容易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块去旅行的副总裁，听他跟我们说一说旅行的意义。 各位听众好，我是一块去旅行网的副总裁，北京一块去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张军英。 旅行说白了就是希望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而我所指的外面不仅局限于一个小的范围，而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张军英说，一块去旅行网就是希望能够带我们去更美更远的地方走一走。 随着我们自己祖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国人开放了他的这个签证权，会使我们出行越来越便利。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国务院新的这个文件提倡我们这种休闲度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我们本身以这个周边游为基础，我们积累了很大的一部分客源基础。那么我想就是老百姓看完了周边，他如果时间能够再长一些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出国去走走，出国去看看。 很多人都说兴趣是一个人前行当中最大的动力，而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工作去做就是最幸福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首儿时的歌曲居然带领着张军英先生走上了旅行的行业。 我是学工科的，那么毕业的时候呢，也是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呢，偶然的机会呢，我看到了，因为在我那个年代的话，可能旅游刚刚开始，在我们心目中呢，觉得旅行社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神秘而且又很令人羡慕的行业，可以这个到处去走，到处去看。初一的时候，参加学校的这种歌唱比赛，当时我记得我的获奖曲目一等奖嘛，《爸爸的草鞋》。我觉得目前这首歌可能也注定了我这辈子20多年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生涯。 在了解一块去旅行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个公司的发展情况，4年有了6次的融资，这种频率可谓很高。 在对于融资领域来说呢，4年6次应该是频率比较高的，但是呢，可能每次的幅度都不很大。可是我们这边的融资是有节奏、有计划的，投资人会看重我们，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吸引投资人，我觉得我们是以技术作为公司的最早第一桶金的切入点，投资人看中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技术先导转向了我们的产品定型。那么我们定位就是3个字，周边游。我们是中国国内旅游行业首家以周边游上市的这个上入这个新三板的旅游企业。 每个企业的成功必然有它的原因，我想这和企业当中所有的员工以及他的领导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1000个观众心目当中有1000个莎士比亚，那对于经典音乐，张军英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 只要能震撼人的心灵的，那都可为经典。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年龄段的，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可能会聆听唱起或者想起不同的歌曲，这才能称之为经典，而且应该是永久传唱。

上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让你等候，陪你做想做的不什么。我越来越想每一个发现没人触碰，你回来那就好了，能重 我是花，人们常说我很美，我知道。你们喜欢我，迷恋我，我的外表。但是你们别忘了，没有我，生命无从谈起。想想看，谁在哺育你们？是我。每个水果来自于我。每颗麦子也来自于我，每个土豆、每粒米都来自于我，我，难道不是吗？有些时候，你们的心灵也会需要我。当你无法表达的时候，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帮你说出“对不起”，还有“我爱你”。那些不朽的创作。我更是你们灵魂的源泉。可惜，即便如此，你们仍然低估了一朵美丽的小花。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没了，你们也就没了？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汤唯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植物资源。 大寒虽然寒冷，但因为已经春天，所以不会像大雪到冬至期间那样酷寒。这样一个时节，人们开始忙着除旧拾新，腌制年肴，准备年货和各种祭祀贡品，扫尘节物。因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就要到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大寒遇上小年，大写着喜庆和温暖。 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